现形，楼宇在几分钟之后倒塌，业主已经被公安部门拘留，现时仍然要调查楼宇是由于装修定是结构问题导致倒塌，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国务院派出的应急部和住建部联合工作组凌晨抵达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南韩新增367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增至7134宗，50人死亡。新增的感染个案超过九成来自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口罩限购措施听日起正式实施，每人每星期限制购买两个口罩。总理丁世军表示，政府将会动员一切可行手段确保措施落实到位，呼吁国民谅解并积极配合。他希望全民发挥公民意识，将口罩留给最需要的人。政府会全力以赴确保口罩过滤材料等的原材料的供应，争取提高口罩生产设备开工率，严打违法生产销售行为。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封路啦，咁就係为咗配合紧急水务维修工程，直到听朝嘅凌晨四点，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开中慢线呢仍然都係会封闭㗎。而家车龙呢都係排到过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啦，因为有道路工程，现时直到下午的三点，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一段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近管道入口一段开始车多，九龙入口那边交通暂时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哇，大件事啦！ 咩事啊，女？ 我啱啱上榜，中咗好多啊，点算啊？ 就算唔出街，每个星期都 keep 住做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喺屋企都可以做噶。 阿妈，其实你咁讲都系想我多啲做家务啫。 乖女，做家务确实都系体能活动嚟噶，你都唔想再肥落去噶？嗱，地拖喺度啊！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生接触毒品之后咧，身体暴瘦、尿频，严重影响佢嘅日常生活。 大家好，我系阿生，我都系一个过来人。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你都可以重新活出自己嘅人生。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哇，三月八号星期日啊， 是你的节日啊，向你致敬的节日啊，彭程， 各位女士致敬的节日啊， 向天下间所有的女士，系啦，向你致敬。 Yes。 哦 我批准你今日全日 咩都唔使做， 都系赞你嘅， 全部冚烂都系可以叹世界。 咦，咁同情人节有咩分别咧？ 哦，有分别， 系咯， 因为情人节要有情人先可以叹世界啊嘛、哦，今日就唔使嘅。 唔系、哦， 系啊，只要系女人就得噶啦。 唔系、哦，如果你冇情人嘅话，啲家务唔使做啊？ 哦，咁你身边仲有啲阿爸、细佬啊、 冇 阿哥啊， 冇啦， 你讲数喺度好心啦，真系孤寒到死啊！真系一日系妇女节啫嘛，真系、啊。 三八妇女节。诶，咁啱得咁巧嘅，三八妇女节同嗰个南北韩嗰个三八分界线 系 啊， 好似喎。 做乜你睇到上脑啊？而家嗰啲韩剧 系啦，唔系我扮到佢上脑啫，系啦，我扮完笔，我扮得好开心啊，真系。 爱的迫降 系啦，我头先仲谂住话，既然今日系三八妇女节，我哋不如咧就奖励所有妇女 点啊？ 可以俾你咧放肆地 去北韩 煲剧。任煲呢一个爱的迫降，但 系 有条件嘅。 点啊？ 个老公同男朋友陪住一齐睇， 喂得唔得咧？顶唔顶得住咧？ 你知唔知我嘅 case 系调转？ 系你睇， 我就 逼你老婆睇。 我开头以为佢会中意睇噶嘛，咁、我仲同佢讲，我仲以为咧系我。用一个低姿态咧嚟配合佢就系老婆， 低姿态 系啦，我以为我用一个低姿态嚟配合佢咧、我就系老婆咁啊，不如今晚我哋睇我的壁光啊，咁样你知唔知我几咁难得先得噶？我日理万机噶嘛，咪先美市啊、股市啊、瑞士啊，全部都睇晒噶嘛，我竟然系冇晒尊严啫，我竟然都话一齐睇，点知佢同我讲，你自己睇咯，我冇兴趣。 老婆不嬲都唔中意睇爱情片噶嘛，你都讲噶啦。 唔系啊，佢之前中意睇嗰啲鬼怪嗰啲都系佢话睇噶。 唔中意同你啊？唔系。 Excuse me， 叫我嚟拣，咦又似你。 咁点解佢冇兴趣咧？ 系啦，呆咗。点解你冇兴趣啊？咁跟住我就话咁，佢话你睇住先啦，咁样咁我自己睇啦。跟住咧，我喺厅度睇啦。跟住佢突然间走出嚟，佢话。你头先格格笑咗咩？我唔系好好笑啊！佢话你就因为睇呢度喺度格格笑啊！我话系啊，系咪好有兴趣一齐睇咧？都系唔想睇你自己看。 咦？我觉得佢系为唔想睇，好似因为你多啲。 我唔想开麦啦，已经呢个位。点解咧？ 冇啊，因为好似其实佢有啲好奇嘅，但系佢听你格格笑就。系啦，有啲 即系同埋系咪惊？即系好似照镜咁样咧，睇咗戏里边，睇咗出边，睇咗戏里边，睇咗出边，就唔开心啦。 咩嘢啊？ 即系睇咗戏里边咁靓仔，睇咗外边嗰度， 咁又唔好咁讲， 咁、实际系啦，即刻就唔想睇啦，咁样咪啱啊？嗱，所以咧，我系有啲奇怪嘅，即系我老婆咧，所以佢永远都唔系嗰啲即系出边咧，所有 snai 啊、妇人啊，好中意嗰啲剧集嘅时候咧， 佢就唔中意嘅， 佢就会一齐癫落去咁样。 佢系众人皆醉我独醒。 唔系，但系佢都会追第啲剧嘅。咁、但系我今日都同彭晴讲，我话你话如果真系要个老公同埋男朋友、由头到尾陪个老婆睇一次，系咪真系咁难嘅咧？ 韩剧 系啦，点解大家对韩剧？ 一讲韩剧 系啦，好似就不寒而栗咁样噶咯。 嗱，好老实啦，我都要讲下先，因为我系一套都冇睇嘅，除咗《蓝色生死恋》嗰啲之外， 你唔好又暴露啦。 同埋我哋已经停留咗喺 嗰个袁彬，唔系嗰个袁彬啊。 系啊，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咧，睇啲韩剧咧，喊到咧，即系七彩咧，我又唔睇噶啦。同埋呢啲桥段咧，系差唔多。不过我知道而家已经唔同咗啦。OK， 得讲完 系啦， 好啦。咁韓劇俾人嘅感覺就係有少少嗱，對唔住，我知道咁樣講得罪好多人，因為我 門口有人嚟噶咯喎。 嚟支持你嗰啲人啊嘛， 星援袁彬系啦， 系啦，唔系即系一种感觉咯，一种印象就俾人觉得好似哎呀又系癌症啊，哎呀又生癌， 过晒， 我知啊，好老土，同埋又 系 情情，我知啊，又系情情塔塔啊，好多爱情嘅元素喺里边啊，咁你啲男人通常都唔系好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噶嘛，觉得好闷噶嘛，虽然有靓女， 系啦，明明有靓女噶嘛，无论系我印象中啊金高恩仲系讲紧全智贤啊，又或者之前啊宋慧乔唔好讲啦，系即系佢又单身。就或者而家个孙艺珍咁样咧，不过又唔系后生嘅， 咁佢都靓啊，你唔好理系咪先？ 唔系因为同日剧又唔同，日剧成日 sell 嗰啲啦，嗰啲咩即系我要抄翻啲名嘅咩吉高咩李子嗰啲啦，嗰啲相对系啲都后生嘅， 所以你咪 事业型嘅， 所以你咪冇兴趣，即系啲男士咪冇兴趣睇咯。 啊唔系， 咁如果你睇靓女剧，大把剧睇啦，点要睇韩剧啫？ 嗱，我系 OK 嘅。我 OK 睇嗰啲 韓劇，雜食啲啫係咪啊？ 唔係，因為咧，譬如我睇嗰個開頭我哋壁降咧， 係你話頭嗰兩集好難捱。 唔係，我開頭第一集嘅時候咧，我係諗住算啦，大勢熱潮啊嘛，不如就睇下啦咁樣。咦唔係喎？ 睇下睇下咧，好易入口啦，同埋咧佢開頭真係好易入口嘅，係啊，同埋佢開頭咧唔係一嚟就情情塔塔咧，咁即係總之費事劇透啦，係啦，自己睇啦。咁你睇下睇下咧，你追下有一集，追下有兩集，咁甚至乎咧，當男女主角見面嘅時候咧，雖然其實啱嘅，同你講咧都係好相近嘅一種類型咧。嗱，我總結到嘅類型係咩咧？女嘅。永远都系开头所谓任性，都系有少少任性，不论佢系少女定系中女啦，佢都系任性啦。有阵时会有所谓有啲即系闯少少祸啦，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即系性格有啲反叛啊，点都系呢种嘅。然后男主角咧好多出都系噶，全部都系咧大叔。即係所謂大叔咧，佢唔係 大叔啊， 唔係，但佢唔係講緊年紀係去到大叔，而係咧佢擺出嚟嗰個姿態咧，咪有一種男人叫大叔咧，即係話佢好包容，暖男照顧你，包容曬你所有錯， 推啲劇 係啦，永遠咧就係你嘅野蠻啊，又或者你嘅闖禍咧，喺佢面前咧就全部可以消解到， 即係同現實生活完全調轉曬，所以啲人就迷失，尤其是啲韓國女士都迷 係啦。我因為你如果你話我有啲頂唔順嘅地方咧。我就唔中意呢種角色設定，因為你佢好多出都係要做到咧，就係話女嘅就係即係有陣時會曳啊，唔知道，因為佢永遠都係要個男人咧，就比較好似全知全能，我嚟保護你啦，我替你解決一切嘅問題啦， 都 係 啲角色定型啊，男女性別定型啊， 係啦，即係分別可能就係話啊，佢係古裝時裝，佢係軍人定係一個商人，佢會唔會變咗一個 CEO 咁樣咧？咁所以我覺得呢點係難頂嘅，呢點係難頂。 但 係 點解又咁吸引你咧？你又 因為 接受得到咯？ 因為我想睇下咧，佢點樣去玩呢個北韓嘅元素咧？咁其實我又好難話咧。我覺得佢講得好似北韓。我都未去過， 係啊，但係佢話呢套戲揾咗個揾脱北者係啊，做編有份幫手啊，寫故仔噶嘛，都好認真嘅， 好認真啊。咁而且咧，頭先我同阿彭晨講有一幕咧，就同我哋而家嗰個香港社會咧，或者網絡上面好多人嗰啲言論好似嘅，係咩咧？你有冇發覺每逢一有韓劇出嚟咧，總係有一批男女嘅爭拗咧，就話韓劇 no fans 得啦，不了。咁通常都係男人嚟嘅，甚至乎好多會標奇立異、，sorry， 我唔應該用標奇立異嘅。有啲人就會話我冇中韓劇毒，我冇中韓毒，男女都係咁講嘅。嗱，男人就固然大部分啦，都有啲女士咧，佢可能就會為咗即係標榜自己 與別不同， 與別不同咧，佢直情係話 sorry， 韓劇唔係我杯茶咁樣咧。咁我就好奇怪，我話點解是好似得韓劇會有呢種現象嘅咧， 都話婆媽咯，美劇嗱，美劇咧就俾人嘅感覺咧係型啲噶嘛，係感覺上面即係冇 真實啲。 就算佢科幻嗰啲，即係 Game of Thrones 啊嗰啲咧，全部冚冷都係你俾人嘅感覺。就算睇翻 Friends 都好啦，你覺得佢 哇，你真係舉得好經典啊！ 唔係，因為電視台免費電視台都有播翻，其實好睇嘅，真係嘔到而家都覺得好睇。你係覺得有型啲啦，好笑啦，生活化。佢係鬧十集咩都講，其實佢都係主要圍繞好多都係啲感情關係嘅，愛情又有，友情又有，即係樣樣嘢都有啲。咁就説起來就嗰啲故事咧，就都係係啦，即係冇咁婆。 同埋美劇的女角的形象呢，佢真係絕對唔會係嗰啲咧，我要等你嚟幫助啦，我等你嚟幫我去解圍啦。哇！我諗你即刻俾咧， 女權啲嘅 美國嗰啲女權，我諗即抌爛個遙控器添啊！ 但係韓唔係咁又唔同嘅，咁韓劇嗰啲類型咧，就俾你有一種好似喺現實生活中咧，我諗尤其是喺韓國啦，或者又係我哋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得唔到嘅一啲發生嘅情況，咁我可以喺劇裏邊得到啲幻想啦。譬如嗰啲暖男嗰啲形象，全部冚冷其實都係喺啲韓劇嗰度塑造出嚟嘅。 是啊，真的全部都是，所以剛才我说大叔类型呢，我现在真的要改观呢，其实他不是笑緊他年纪大或者没品味那些，他说他懂得包容人家。咁他在里面，剛才我说那幕劇情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说是来自南韩的孫藝珍去到北韩之后呢，咁中间那些省略晒啦，自己睇啦。其中一幕呢就说他见到一个北韩的士兵呢偷偷地睇韓劇，係南韓嘅劇集，咁仲要係咩劇集咧？撞鬼咯，《天國的階梯》。 哇！真係好多年前。 係啦，咁仲要啲人就話暗揀就話，呢個《天國的階梯》咪就係另一個袁彬咯。 係啊， 另一個袁彬啊嘛。咁然後咧，佢嗰幕係點咧？佢就要塑造一個形象咧，就係孫藝珍咧係瞄佢嘴嘅，就話：我廿幾年前嘅戲咯，你仲睇？然後咧，嗰個北韓嘅士兵咧，雖然係男子漢啫，但係就顯得好婆婆媽媽啦，好即係好似好婦人咁樣啦，就會喺度追問咧，就話：你講俾我聽啊，個男主角係咪死咗？個女主角咧？咁然後咧，你睇得出成個形象設定咧，都好似係。 嘲笑緊咧，中意睇韓劇嘅男人咧，佢就係會比較有啲、有啲 婆媽啲。 喂，韓國自己都笑自己嘅，點解會？ 係咯， 點解會咁嘅？ 即係佢哋都覺得睇韓劇嗰啲男人就係咁咯。 唉，好在我唔係啫。你睇我幾 man？ 係啊，唔係睇《天國的階梯》啊嘛。我知吸引你係因為北韓啊嘛。 係我誒、我睇沈旭輝啫嘛。 我知你都係中意研究啲地理啊、歷史啊、文化啫，同埋政治啫。明噶啦，明噶啦，明噶啦！ 你帮我解围喎，而家爱的解围喎， 爱的解围啊！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It's the same old story. You care, but you don't love me. Though I know it, it still hurts to hear the truth. Don't expect me to forget you. I love you, and I can't hold back the love I want to give to you. Three Degrees 的 Woman in Love 係啊，今日都話曬都係呢個三八婦女節啦，係啦。咁啊，其實即係原來咧喺誒呢一個日嘅日子裏邊咧，咁啊當然啦，咁啊為咗爭取呢個女性權益啦，由以前嗰啲咩男女咩同工同酬啊等等開始一路去爭取啦，去到而家咁啊，當然仍然都係好多地方都未出現一個好公平嘅現象啦，或者係咁講啦， 係啊， 仍然都繼續要爭取。不過諗翻轉頭咧，原來世界上面咧都留意一下啲小節啦，原來有好多嘢咧都係啲女士發明。谂都谂唔到啊！ 哦，例如呢一个发脾气， 发脾气就男女都发噶啦，呢个唔使发明。 唔系啊，你自己笑得好开心啊！ 开心啊！你讲 男人嗰啲唔系发脾气， 嗰啲叫 男人嗰啲系找自己晦气。 梗唔系， 如果男人发脾气，去到最尾佢都系自己衰嘅啫。 梗唔系啊，喺街上面都不知几多阿叔发脾气。 哎呀，咁啲阿叔有冇人理佢啊？你话我听， 都唔系噶， 有边个理佢啊？ 哇， 啲人攞手机拍佢啫嘛。 有啊，就 系 咯，我就系上次啊，去攞呢个。个财政预算案嗰本 使唔使咁神心啊？你 唔係咁，我要做節目啊嘛，我要温書噶啦。 收唔收到錢啊？ 唔係收錢啊，有個叔嗌交，因為打我尖啊！哇，真係 為咗攞財政預算案啊！ 系啊， 唔会啊嘛，有冇咁热心啊？ 系啦，就好似派10,000蚊咁。 系咯，佢咪以为系凭嗰本 budget 嗰个 book 就可以攞到啊？即系你攞到嗰本书就有10,000蚊。 不过你讲得啱啊，佢喺度嘈嘅时候，啲人就拎住嘅电话喺度拍。 咪咯， 果然 拍皮俾人发皮俾人。 果然就系出现喺呢个现象。但系咧，原来咧讲发明啦吓，唔系放弃咧，都有好多嘢都系女士发生噶。原来咧，譬如我哋嘅电话咧，或者手提电话咧，譬如我打俾你，如果你入咗我的名，咁咪写住我个名彭晴。咁樣嘅，佢原來咧呢一個來電嘅顯示咧，其實都係一個女士發明嘅， 符合邏輯啊！ 真係符合邏輯係嘛？因為梗係我想知邊個揾你啦， 就係咯，邊個咁想知道人哋揾過佢啊？边个咁想 check 记录啊？咩电话嚟噶呢个？边个叫咩小芬？边个嚟噶？ 就呢个原来系一个美国嘅理论物理学家叫做 Shirley Ann Jackson 咧。佢大概喺1970年代嘅时候咧就开始做呢个研究，咁慢慢就发明咗啦。 佢喺1970年嘅时候 已经研究 呢个所谓嘅身 份显示 来电显示啊， 好劲啊！ 哇，即系女人嘅疑心嘅嗰刻已经嚟。 嗱，你又唔好咁讲， 系 因为。咧，仲有一个发明咧，系你成日都用到嘅。 边样咧？ 就是、你揸车噶嘛，揸车嘅时候，如果落雨，咁我点啊？ 這個、好笑系啊， 系嘛？ 嗰、那个雨刷都系。 系啊，嗰、那个雨刷、那个水拨啊，嗰、那个刷，原来系边个发明噶？又系女人发明噶、 哎？我会怀疑啊，因为咁样啊。 又点啊？又系细心啊？ 真系细心，因为男人咧，咧啡。譬如咧，你见到嗰、那个即系雨刷咧，如果冇嘅话咧，佢可能佢都唔在乎嘅。因为爱的迫降里面有一幕又系咁噶，你知唔知啊？佢嗰幕咧就 系 话俾人偷咗个拨水嗰个刷啊，咁或者就开一路开嘅时候就落雨，个司机咧就俾人质疑嘅时候就话：喂，你个车咁噶，你冇拨水挡嘅，佢就喺度扮晒嘢啦，冇问题啊！呢啲雨边难到我，因为我哋平时都系咁样开车嘅。嗱，你谂下，佢呢啲人系一世都发明唔到个拨水刷嘅，女仔就唔会啦，女仔佢会觉得有问题，我要解决，我唔会认叻。所以我越想越觉得真的啱数，真 的啱啊！ 要面对自己的不足，你才愿意去发明去补足。 是 哇，金句啊！ 所以呢洗碗而家虽然是男人洗得多， 哪个发明洗碗？ 洗碗机啊！ 我吓我真系， 系啊！你使乜惊？ 发明洗碗都有得， 洗碗机、哦、就是我哋而家 都是女人发明噶， 是女人发明噶。 哦，好嘢、啊，是解放男人噶、啊、你。 但是他当年的发明就是一样，就是因为他屋企呢好像请客，咁于是乎呢就唔想成日都洗。所以呢他就諗到一个方法呢，就是用呢个嘅摆一个摩打，咁跟住然之后用水压，跟住就发明呢一个嘅。 好大个，我见到你知唔知我觉得似咩呢，嗰、那个炉呢似人哋嗰啲烧冥强嗰啲呢，一个大铁笼咁样呢，然后佢就塞晒啲碟喺里面。然后就直接喷水落去咁 样。对，几有生活化先得㗎。对啊，所以呢真係原来呢再留意一下，其实原来这些发明都有很多，不过有机会先再同大家有机会再讲一下了。今天应该不用两洗碗了吧？ 出去吃啊，出去吃啊， 出去吃啊， 是吧？ 又说不要出去吃的，好啊，有余香型的没得比啊。 坐在医院里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攀不上，难及谁聪明，个个笑我笨傻得很。讲今年我信心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比低估我自己，自问我完全付出所有力气，要与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提出派发10,000元，是希望刺激消费，同时缓解市民承受的经济压力。政府正是全力推进筹备工作，包括透过电子银行或者实体表格登记、收表渠道和发放安排，并正是与银行业界磋商，建立系统和测试，务求做到手续简便，同时保障个人资料私隐和安全。预计7月初开始接受申请，在暑假期间开始派发。陈茂波又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几时受控有待观察，但疫情对环球经济已经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预计疫情发展会牵动投资者的情绪，政府会联络各商会推动业界推出不同的优惠计划，让市民受惠。有调查发现，80%受访的妇女担心自己或者家人感染新型肺炎病毒，以及曾经因为搜救口罩而感到困扰。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上個月21日至28日以網上問卷的形式訪問了大約850個婦女，近60%人要負責搜救防疫物資。受訪者當中大約12%是單親和離異的婦女，當中近一半人因為防疫用品不足而感到憂慮。另外調查以10分為滿分，在疫情之下，近50%的受訪者焦慮程度達8分或者以上。有兩個子女的家長說，家中防疫用品不足，自己不敢外出，又擔心網上騙案和口罩的質素，買不到口罩，曾經因此失眠。超過80%的受訪者支持政府規管口罩，加強社區防疫，減少關口，提升检疫效能，以及加强照顾者的支援。学友社调查发现，10.5%受访文凭试考生考虑到内地升学，较往年下降5%，另有30%的受访者考虑到台湾升学，较去年上升8%。学友社去年12月至今年2月访问1,300多名文凭试的考生。有69%的受访者因为政治环境或者制度不考虑到内地升学，较近年上升32%，亦都有37%的受访者基于政治环境或者制度考虑到台湾升学，较近年增加20%。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分析，结果反映学生对两地的升学意欲明显受去年下半年社会事件影响，较为看重政治环境或者制度。他提醒学生，除了考虑宏观环境，也都要注意课程的内容、学习模式和应受性等的因素。升学选择是长远的决定，不应该太受个别短期因素影响。澳门扩大来自感染新型肺炎疫情的高风险区名单，入境前14日内到过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日本的人士，今日中午12点起入境之后必须接受6至8小时的医学检查，到星期二中午12点起将会进一步加强措施。入境前14日到过以上国家的人士，入境之后要到指定的地点自费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至于返回澳门前14日到过呢啲国家的澳门居民，就要在当局认为适当的家居或者指定酒店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大致系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封路啦，受到紧急水务维修工程影响啦，现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开中慢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观塘方面咧，受到爆水管影响，协和街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康宁道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咧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放到每小时80公里。咁另外慢线嘅车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8号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两点半啊，我哋又翻嚟啦，新闻之后。 系啊，嗱，今日三八妇女节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啲发明啦，咁但系我觉得咧，亦都讲过你话啊，可能睇韩剧咧，男女有啲咩唔同嘅、嗯。不过如果你讲到话男女，我谂其中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咧，一定系要讲嗰个购物。 购物 系啦、嗯，购物无论系嗰个投入嘅程度啦，中意买嘢嘅嗰啲种类啊，甚至乎花费嘅多少啦、嗯，即系已经系全部都会好唔同噶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咧。就是那个男女究竟他会重视那样东西会不会是有一些什么浪漫啊、嗯、气氛啊一些附加价值在那样东西身上面 买东西、哦、 是啊 买东西都要有浪漫附加价值是不是买那样物品已经很浪漫的了被称为又不得 的。嗱即是举例啊我们有时候不是说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就说喂呀即其实都份牛扒都咁细块，点解你要食咧？几嚿水嘅，咁、 嗯、 另一个就会同佢讲啦，食咩啊？食气氛啊，食个气氛，啲蜡烛都香薰啦、啊，唔通同你去嗰间茶餐厅咁唔同咁啊？嗱，即系呢个代表咩咧？就是、有一啲人咧，佢重视咧，就其实嗰个质量咧，唔系话决定性嘅， 嗯， 气氛紧要。 咁食嘢都系嘅， 系咪先？ 系啊，环境嘅气氛，同埋最紧要系同边个食嘅啫。 咁呢个当然啦。咁但系就算都系你嘅爱人，咁、嗯、但系如果佢同你讲话，即系嗱，仲有再举个例子，譬如你话咧都系睇薰衣草，薰衣草 OK 啊，你中意睇啊。 嗯。 但系去北海道嘅薰衣草， 同埋去元朗大堂， 同埋元朗大堂就睇红叶嘅。但系嗰阵时嗰啲唔知咩， 去广州系咪？ 有啊，盘龙峡谷嗰啲唔知咩啦。 薰衣草 都有薰衣草噶嘛、嗯嗯？你去普罗旺斯睇又有薰衣草，系咪先？系咪有唔同先？ 咁地点已经唔同啦。 系啦，嗱，但系严格嚟讲都系薰衣草啫嘛。 嗯， 系咪啊？都是一样嘅。 你都讲得好啱， 系咪先？嗱，你开始动摇啦。 但系你去到唔系净系睇薰衣草嘛？ 吓。 即系你去到北海道仲有第啲嘢玩，所以而家唔去得啦，系咪？ 你去普罗旺斯， 你去普罗旺斯，咁你又欣赏第啲人民嘅文化， 可以睇啲农庄嘅嘢。 咁你去到广州 都可以去第啲地方。 都人民文化我哋熟啲嘛？ 系啦，可以睇第啲嘢噶，系咪先？ 系咪？系咪嗱？ 所以你越嚟越发觉有啲嘢咧，唔系净系比拼嗰样嘢嘅质量，你整即系好多附加价值嘅嗱，譬如就连滑雪都系嘅。你话你去滑雪，哇，劲过边个滑雪啊？哦，黑龙江咧个伊力布嗰唔知咩，真系有个滑雪场噶，哈尔滨。嗯，我去日本嘅长野系啦，再不济就话去韩国啦，又有唔同噶。 系 虽然我都知噶，其实对滑雪嗰啲人嚟讲咧，佢系会话嗰啲雪质真系唔同嘅，有啲粉啲，有啲硬啲，有啲唔知点样嗰啲咧，系有唔同嘅。但系我谂佢哋首先要考虑嘅都系，你讲出嚟好似 唔系咁 系咪唔同啊？ 咁啊，一嚟就系个地方咯，二嚟就系如果佢好讲究嗰啲雪质啊， 系冇错， 系啦，咁系真系有唔同嘅。咁就算我谂你讲薰衣草，虽然你都系薰衣草，啲种都可能唔同啦。 我中意陈慧琳 都是薰衣草。咁而家讲紧咩咧？嗱，呢个女士最有发言权啦。戒指 哦，买戒指 系啦，嗱，你有戒指啦，系、可能你每个礼拜都屈佢买一只啦。 哦，咁又唔会。 哇，佢笑到咗两个礼拜到啦，咁样，哎呀，今日唔记得屈添。 嗱，你唔好讲屈，冇出现过呢啲嘢噶，系、 哦、 心甘命低，系心甘情愿嘅。你买嘢俾人，点可以屈人噶？如果你屈嘅话，净系得一次啫。 我哋《孙子兵法》都有咧，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上策也。 绝对冇。 系啦， 你太太有冇屈你啊？梗系冇啦。 佢有乜我啫？ 咩啊？ 佢有乜你仲冇买嘢嘅？ 系 或者乜你仲未买嘢嘅？系啦。咁戒指係咩回事呢？我先講咗嗰單新聞出嚟先啦。咁樣佢話日本呢有一個網友呢，佢就將自己收到，佢係女士嚟嘅，佢就收到個男朋友呢就向佢求婚，好開心啦、啊， 應該開心啦、啊。 係啦，咁而家對方呢就同佢講話，我仲買隻戒指俾你添，哇，冧爆咁樣呢。嗱，咁我睇咗張圖呢都係鑽石戒指嚟㗎喎，咁呢仲要係喺旅行中間，佢哋喺一個浪漫嘅地方度，咁個男人呢就攞隻戒指出嚟向佢求婚，咁呢佢係好開心嘅，佢擺明好開心嘅，個男人係佢鍾意嘅，即戒指都佢喜歡嘅，好開心。咁嗱，咁女士啊，例牌会望一望一样嘢咧，佢就话好靓啊只戒指，我唔理佢系咪台湾明星，即系咩啊，十份定九份啦、啊，咩都好啦， 睇都睇得出啦。 佢就要睇埋， 你知啫嘛。 我梗系唔知啦，即系系啊，我爱你百分百噶嘛，因为咁咧，佢就睇一睇嗰张证书。 哦， 其实你会唔会 有证书，即系好嘢啦。如果唔系，点会有证书啫？ 但你会唔会攞嚟睇噶？ 会， 即系你系会收嗰一刻就即刻攞嚟睇啊？ 咁啊唔系。咁又冇咁多个嘅， 同埋好似好破坏晒啲气氛。 同埋如果佢话只戒指佢都中意嘅，咁都应该冇问题啦。应该咁有证书，喂，有得证书啊，即系你嗰个颜色啊，即系钻石嘅颜色啊、刻啊等等嗰啲都系有咁上下规格先得。 有认证，我试过调转咧，就系我特登叫我老婆睇嘅，即系你知啦，嗰啲一蝉偷鸡就做保障啦。咁你难得会买一只戒指俾佢咧，你硬系就想咧佢赚到你天上有噶嘛。我就成日都同佢讲，老婆你睇下，哇，嗰盒几靓。你睇下，有证书啊！我哋睇，哇，好靓咁样。佢话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你就好心，唔系咧， 你 讲 清楚啲。 D 卡噶， 咩嚟噶？好靓啊，总之咁样。咁佢话呢个女士咧， 系 佢就第一时间 就 望望个证书， 咁应该开心啦、 啊。点知佢话佢望到证书， 有咩事啊？ 佢就呆咗，因为点解咧？佢张证书系咁样写住噶，证书。咁啊，话埋俾你听嗰个物品名称，仲有唔知咩几多份嘅材料系乜乜乜嘅，全部写晒啦 ，OK 啦。最尾嗰度就写住贩卖店名，咁、那个店名咧佢就写住唔知乜乜赤板店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一个赤板店系咩嚟嘅咧？原来系一个欧力嚟嘅。 哦， 即系嗰啲叫做系咪叫集散？啊，唔系，嗰啲叫出口展销场嗰啲， 特 卖场 咯， 系啦。佢就系一个叫做喺欧力嗰度。买嘅 系， 咁、那个女士 即刻成盘冷水淋落个头度， 系啦。 点解要喺欧力嗰度 买 戒指俾我？ 系啦，而佢就好衰嘅，佢嘅谂法系咩咧？佢就话我系做公务员嘅，我男朋友系喺一间你听住超大型银行，系超大型，唔系普通大型，系超大型，即系其实会系有几大咧？ 即系大过大嗰啲咯， 即系 大过大型嗰啲咯。 系啦，佢就话我男朋友明明可以买到更加靓、更加好嘅结婚戒指，点知你竟然买咗我自己嘅月薪都能够负担得起嘅戒指？ 哇，系咪计算得咁紧要啊？ 你唔知噶啦， 咩噶？ 彭情理位置，彭情理位置，你知唔知我男朋友啊？佢唔单止佢个人有钱啊，但系佢孤寒啊。平时你知唔知我同佢食饭系点噶 ？A A 制 哦， 平时食饭 A A 制啊，而家已经系结婚啦，同我个人 平时食饭 A A 制，买咁钻石戒指俾你都算好大方。 彭情理位置，你唔系觉得我应该接受佢喺欧力买只戒指俾我系嘛？ 喂，我觉得你应该觉得庆幸 欧力， 佢肯买只钻石戒指俾你。如果唔系，喂，佢买完件钻石戒指俾你之后，俾翻张单你 A A 制啊？ 咁我就唔睬佢啦， 咁咪制啦， 我就唔制啦，系咪先？咁而家你呢个姊妹即系你唔系帮我噶？ 唔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钻石戒指嗱，通常喺 Outlet 买嘢咧，大家都明噶啦，啲嘢都系过咗个season 嘅 off season 咧，叫做即系嗰啲款咧已经唔系最兴噶啦。 咁咪系咯？ 但我想请教你，钻石戒指， 有几新款啊？我想问一下， 有 你知 啲咳唔同噶， 有咩咳啊？ 譬如可能咧，如果你睇下上个季度咧，佢哋就兴咧攞个钻石嗰个咧下边有个蟹爪托嘅。今年佢哋唔用啦，佢哋用咗咧八心八转啊，你转我唔转啊，用咗第二种嘅托法啦。 咪又系咁 托啊？ 唔 系， 唔系又系咁伤系咪？唔系四爪啊，六爪噶啦。 咁点解而家我系要买旧年嘅款啊？ 咁点解你咁计较个款？你睇得出咩？ 睇得出。佢寫住赤板歐黎嗰度買嘅喎， 咁唔俾張單你睇係赤板歐黎，你都唔知噶啦。你之前咪就係笑到見牙唔見眼。 咁你咪話係咪呢個男人？ 我想問下歐黎 啊， 喺歐黎買有咩問題咧？ 咁我嘅問題點解唔去歐黎度買 啊？平啲啊嘛，歐黎買。 你對住我，你買平貨，你當係咩啊？ 喂，咁佢慳翻啲錢買第二樣嘢俾你喎。 佢 超大型銀行度做啊，佢平時冇買嘢俾我。 超大銀行而家咩時勢啊？哦，大家就喺度争拗呢啲嘢啦。 结婚啊， 即系佢觉得 cheap 系咪啊 ？cheap 最紧要系咩咧？嗱，我觉得佢系理性嘅批判嚟嘅，因为佢唔系净系觉得 cheap， 佢系觉得你俾得起，但系你唔俾。 咁你中唔中意啊？只戒指佢中意嘅。 我就算而家中意，我都唔中意，因为我觉得你根本唔中意我。 咁如果佢买只戒钻石戒指俾你， 我 系 outlet 货。 Sorry， 我觉得你真系谂多咗。 点解？ 喂，如果嗰只钻石戒指喺出边买都系差唔多咁嘅价钱，即系差唔多咁嘅款，但系价钱都争好远嘅，咁佢咪嘥钱咯？ 咁点解你唔买啲靓啲嘅俾我呢？ 你嗰只好唔靓咩？喺欧莱买嗰啲冇问题，唔系有瑕疵噶。讲真， 好啦， 喺欧莱买嘅嘢一啲瑕疵都冇噶，只不过系可能你港款系未系唔系一定唔系最新嘅款啫。 冇错，好啦，咁于是乎咧呢一个因为佢呢件事咧闹到咧即系网络上面都沸沸扬扬。 系、 你知唔知直情夸张到咧？咁因为你知道日本佢哋啲综艺节目都好中意小题大做噶啦，佢就第一时间咧就将呢一个咧变成街头嘅访问，问男同女， 系 你当系九成九成咁先算啦，九成女人全部都话唔得。 哦、 接受唔到歐力， 接受唔到歐力買鑽石戒指。 系啦，佢、話如果你買戒指喺歐力買，佢話 sorry， 我真係唔會接受嘅。而九成嘅男人全部都話有乜問題 ？None is go， 有乜問題咧？ 佢話有咩問題啊？咁樣，我係企喺女士嗰一面嘅。 哦，你反而覺得歐力買有問題啊？ 我真係會覺得有問題，因為嗱，如果你話買普通嘢咧，嗰啲咩 三塊 三塊物咧，冇乜所謂，即係你平都得噶嘛。鑽石戒指代表住兩個人結婚見證嗰種誠意。你知唔知我真係有試過咧？如果我想即係買呢啲首飾啊咩都好咧，如果我難得買一次嘅話咧，我真係會想咧就係我去一間我覺得好似正正經經啦，又所謂見得人啦，係啦， 即係有牌子啦， 有牌子 一定冇折嗰啲啦， 係啦嗱，因為即係。我感觉 千祈唔好俾折曾志可啦，记 唔系、你有折嘅得咯，你记得有折啊，同我再吸停车场飞嘅我要，即系个折系你话你喺个大商场，仲要系大牌子嗰度，你攞到折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咧，我真系会有个心魔咧，就系、是、我唔想去咧，譬如话金铺街坊金铺，我完全唔识嘅嗱，即系因为我哋香港冇欧力买钻石戒指，我唔识啊嘛。但系如果我对比咧，系会好老土嘅，我就会觉得我想去嗰几间。但系如果嗰间系街坊金铺咧，即系譬如啲强记钻石金铺咧，咁我就会觉得好似。 但系强记都系做到有四爪啊、六爪啊、咩双钻啊嗰啲，全部冚唪都做得到嘅、 但系你觉得嗰、那个背景啦、环境啦、气氛啦，特别系就系、是、其实就系嗰个薰衣草个特色。我系想话俾人听，老婆，我系喺北海道带你睇薰衣草，我唔想同你讲话，我系喺盘龙峡度睇薰衣草，都系薰衣草啫嘛，就系咁样啦。咁结果咧，佢哋就讨论完之后咧，就去嗰间欧力度，真系去咗赤坂欧力。咁佢就即刻问翻嗰个店家，咁、那个店家就话：第一，我哋买嘅戒指绝对冇瑕疵， 系咯， 正品。第二，我哋买嘅铺头，我哋买嘅钻石戒指咧，你出去嗰啲大型百货公司咧， 一 样有得买嘅。 系啊， 究竟有啲咩分别呢？应该话你知。 唉，有啲咩分别呢？真系完全谂唔明啊！悭好多，你知唔知钻石嘅利钱系你好难想象嘅？你去强记买可能抵好多，都系同一样嘢嚟 嘅 啫。 我对你嘅爱系唔可以打折噶， 傻啦！你买平少少俾我，我系咪喺第二度掠翻你？一阵翻嚟讲下，有咩分别啫吓？ 很安静如水般清，此际人悸动了丝丝。有时如脚下 影子，带不走的情意，悠悠风吹一片冻了，如涟漪能捉紧都算运气，能抛开都要力气，忘怀不到了你，用眼泪逃避，诚实面对自己，盼有一天再会你。 布鲁克林的味道， 布鲁克林 Helicopter Gypsy Getting Up the Harlem 纽约的味道， 纽约的味道， 系啊！ 我呢排成日都有煲翻嗰只歌，知唔知 啊？咩 ？Sex and the City 第二集啦 ，Alicia Keys 同埋啊 Jay Z 佢哋有一只合唱嘅《New York New York》， 啱啊！吓，你都讲得啱啊 ！New York 啊，呢只歌系啦。呢一隻歌叫做最安靜的時候， 最安靜的時候， 係啦 ，Super Moment 嘅，咁佢哋喺 New York 嗰度係啦錄音嘅呢隻歌。 嗱，你諗下，呢、這個都係一個分別嚟嘅，大家都係錄音。 我知， 係咪先？佢 New York 錄 音，就即刻聞到陣除啦。 就係、是、真係，係咪先？你去 New Territory 嗰度 ，New Territories 嗰度錄音又爭啲嘅啦。 又有種咩味啊？ 又有種清新嘅味道。 梗係啦，喂，我知道，但我覺得買結婚戒指咧、求婚戒指呢啲咧， 唔得啊！我真係嗱，我而家好似我同你化身調轉，哎呀， 我可以啊， 越嚟越 man 啦，我越嚟越女人啦，我真係。我 睇韓劇啊嘛， 我真係我真係需要咧，成套環境配合曬咧。 即係講真。 我覺得先至即係配搭到。 喂，鑽石戒指係咪求婚戒指咁鬼死貴？ 跟住誠意 咧，我知你喺強記買， 唔得， 一定係強記， 唔得。 喂，慳好多錢嘅，你知唔知啊？ 我就係唔希望喺呢件事上面，考慮嘅時候咧，係以慳錢出發。 一樣咁靚。 未必㗎， 梗係唔係啦？你真係買得少啊！ 淨係著嗰件職員嗰件衫都唔同， 跟住你包裝啫嘛， 梗係啦，個盒都唔同，你拎出嚟一個強記。一个唔系， 你可以换咗强记个盒噶， 咁咪咁咪你咪兼得人咯，咪即系你 可以 换 一个冇强记嘅字嘅盒噶。Anyway 系啦，咁而家好啦，个争拗系点样咧？ 佢嗰个 Outlet 完全冇问题，我觉得 系啦。佢嗰个人咧，店家咧，佢就嚟讲咧，就话其实我哋嘅铺头嘅戒指咧，绝对冇瑕疵嘅。佢话唯一分别系咩咧？就系话真系旧咗款。佢话咧已经系好似头先啊，好似彭程李慧子所讲。已经系即系更换咗款式， 系啊，如果唔系唔会摆 喺度啦。佢话咧一旧款式就嚟我哋度卖，好啦，咁究竟咧新款同旧款争几多钱咧？甚至乎你话喺名店度买同喺 Outlet 度买争几多钱咧？哇，都几吸引嘅，点解咧？ 争好多字。 嗰只戒指原价咧就38万 yen， 嗯， 即系大概20000多人到啦，系咪啊？ 我唔计， 系差唔多20000多人到啦。咁佢而家咧就打咗个7折， 嗯， 只系卖26。萬多啲日 yen 嘅話，咁你計翻咧就變咗萬幾人， 嗯、 即係20000多變10000多，咁咧呢個7折都真係好吸引。咁、 嗯、 然後咧喺佢訪問嘅過程裏邊咧，甚至乎有第二啲男人都嚟買戒指。咁然後咧記者即刻問佢啦，佢話：喂，你嚟歐力買嘢，你唔驚啊？佢話： 有咩唔驚啊？ 佢話冇嘢喎，佢話歐力買嘢唔代表品質唔好喎。 係啊。 後來直情有一對咧係新婚夫妻添啊，男女一齊嚟咧，佢就話我唔介意啊。女方就話。价格又在我的 budget 预算内、 嗯、 款式我又喜欢它又不是冒牌的它说我没有理由反对。 同埋呢你在 Outlet 都有得卖的其实那些都是有牌子的啦。 是没错没错。 绝对不是好像你这样讲是强记那些啦。 是我知道我知道当然啦。 即是不会是差啦。 是啊。 只不过它是 Outlet, 你觉得它特价了。 是、啊。 你觉得、哦、你买特价东西。 你买特价 东西。即是我是特价啦。 是啊。 好那你不要买特价东西咯。你不要买特价东西给对方、 啊。 你真的不会。但是款式呢 唔係，都係嗰句特定嘅貨品。你買個波鞋啊、衞衣啊，任何一樣嘢，你買部遊戲機俾我 OK 嘅。 你覺得咁樣欠缺咗一份浪漫同埋誠意啊？ 我 就係因為 佢 係 歐力地係啊， 佢來源地都係一樣嘅啫，只不過 off season 啫嘛。 佢歐力買嘅。 数 我唔制，我觉得一定要系一个 有咩问题咧？ 咪就系 唔够完美， 你就觉得 因为要冇 discount， 要最新。 唔系我都系嗰句，如果睇大百货公司，佢有 discount 就好啲。但系你谂下， 冇嘅，一世都唔会有啊。OK， 你买嗰啲靓牌子嗰啲，系一世都唔会俾你嘅。 我知道， 所以要欧力买。 结果佢哋啲女生就全部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哦，接受唔到欧力，感觉好似买剩嘅，然后就话结婚戒指系女生嘅梦想，一旦知道对方喺欧力度买嘢咧，我就会好失望啦咁样。咁、嗯、所以最尾咧，个心理专家佢就话，商品喺男人眼中一模一样，但喺女人眼中就会在意佢喺咩铺头买、 嗯。 当时你系谂住用悭钱嘅心态，定系希望我拥有最完美嘅一个货品？ 咁如果咁啱得咁巧，你中意嗰个嘢，即系嗰件嘢，即系呢个戒指，咁啱佢又特价咧，咁你咪唔买？但系你中意嘅， 我会试过买嘢嘅时候，见到佢个盒唔够大，我话咁我买第二嚿啦，个盒大啲。 你系为咗个盒？ 其实我系一个虚荣分子嚟噶， 肯定啦，听得出。咁你就会联想到，哦，即系你唔爱我啦，买特价嘢，系咪咁啊？ 唔够爱啫， 系咪啊？ 系啊。 You rise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Really mean to learn

拗咧，系啦，为咗喺个欧黎嗰度买只钻石戒指，系咪求婚戒指？ 系 啦，俾个未来嘅老婆。 系啊，求婚、啊，你都要拣特价咁样。 咁但系你又中意过，同埋喺欧黎买个，喂，都系有牌子噶，系咪？唔系差噶，如果唔系，人哋都唔会喺嗰度有铺头啦。 唔系，即系我头先又另外谂到比喻咧，等于可能你话你 次一级嘅， 唔系你可能 你特价咗我啦。 你可能你买啲任何礼物啦、 嗯， 你可能送俾个女朋友， 嗯、 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有分别啊？如果收到就哎呀，老公咪好贵咯，会用咗你好多钱啊咁样。嗱，一个答案就系话，诶、哎，老婆你中意就得啦咁样，啊，好开心啊。另一个就话，嘿，我啱啱黐晒嗰啲印花咧，换到免费换。 有沒有哇！你咁勤力啊！ 有冇分別咧？我就係想問一下。 咁黐印花又另外一樣嘢。 一樣啫嘛，可能佢話：我唔想，我黐印花咪加五蚊就換到啦。 哇！你咁勤力、啊。 即係譬如如果咁講嘅話咧，嗱，有冇分別先？ 我會覺得佢好努力咯。 有冇分別？ 我真係覺得有分別，因為佢係辛辛苦苦咁樣儲翻嚟咯。咁我覺得佢好勤力咯。 OK。 但係你會問點解你唔索性買咗佢咧？喂，五蚊、啊。 唔係，喂，一個就係要俾錢，一個就係佢順便有贈品、啊。 哦， 系咪先？ 咁系时间问题啦， 系啦，即 系 可能系嗱， 唔系 但系个分别可能就会话一个就要自己真金白银嘅， 我又 另一个就系咧就储下啲 coupon 印花咧储埋就一嚿啦。 我又唔觉得好 cheap， 讲真， 都 OK 嘅。 我觉得哇，好悭钱，即系好节俭咯。不过可能我又悭惯啦，所以我觉得好平常。 系啊，嗱，咁而家佢讲紧呢个 欧力 咧，咁头先我同阿彭程就话，不如我哋今日讲下即系大家去欧力嘅经验，或者你有啲咩定位咧？咁、 嗯、 我就先问佢话，究竟其实中文咧叫咩嘅啫？啲人成日讲嚟讲去就欧力欧力欧力咁样咧。咁跟住我查一查之后咧，嗱，真系好大件事嘅。 嗯， 点解冇乜人用中文嚟称呼佢？ 因为佢嗰啲嗰个 佢一用中文称呼咧就好肉酸噶啦。佢例如有啲咩咧？嗱，譬如台湾啊嗰啲咧就叫咩咧？就叫做唱货中心啦，即系畅销货运中心啦，但系其实唔知咩意思嘅。 系、 好啦，香港就最实际嘅啦，山货场、特卖场、名店仓或者叫做名牌折扣店，全部都系用呢啲做名。咁、跟住我就觉得，咁难怪冇人叫中文名啦。你同人哋好地地讲就 去边啊？ 我去日本嘅 Outlet， 咁你仲好似觉得我日本嘅一个 shopping 嘅地方，但系话你去边啊？哦，日本散货场度买嘢，咁散货即系。 即系月下 拍卖 啦， 系啦，即系次货啦，即系过期啦， 唔 系即系过期啦， 即系有个咁嘅 现象。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就你见好少人会沿用呢啲咯。 咁啊系，因为欧丽又容易讲咧， 系啦 个名嘅，即系要欧丽你咪吓散货场， 散货场， 唔系散货场，又听落去又差。 特卖场，但系你去到如果欧丽嘅地嗰个价钱同你行平时嘅 shopping mall 一样咧，你就唔会帮衬佢啦。 喂，就系争好远嘅啲价钱，真系。 你讲下你去过海内外。边啲特卖场？我哋 我上一次去日本，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啦。应该系 东京定大阪？ 名古屋。 名古屋 系啦。咁入咗去一间运动铺头。阿 Biba。 阿 Biba。 系啦，阿 Bibas 系啦。 即系三间啦。 三间。喺嗰度买嘢。我买咗，睇下先，买咗五件、六件、七 件、 八件，系啦。 即系全部试完都放低嘅。 嘅嗰啲运动衫啊，咁啊连埋啲即系啲袋啊、背囊嗰啲啦。 OK。 我谂我埋单应该系唔知港纸计翻啦，唔知500蚊定600蚊 咁平， 系啊， 系嘛， 系啊， 六件衫 嗰日系特别平添，因为 系咩系咩，即系 T 恤款啦，定系嗰啲外套 跑步有背心 有 T 恤，系 咁啲款式系即系。 啲款式系咩啫？咪普通一件跑步 T 恤，佢唔会印咩2019年咩最新款嗰啲，肯定唔系。但系对我嚟讲系一啲分别都冇。 但系个款系靓嘅，起码都 咁嘅靓咯。如果唔系我点会买啫？ 系咯， 佢有一个 crossover， 佢、OK、仲有一个 crossover 系 点 crossover？ 佢系三间就同 四间一 齐，唔系佢同Stella McCartney 哦嗰、okay, okay, okay, 个系列，咁嗰个系列嗰个运动衫系平时好贵噶嘛？ 咁嗰度咧？ 你都谂我已经买咗一件衫， 即系加埋喺里边都咁平， 系啊， 咁码都齐嘅。 咁有啲难揾嘅，咁但系喺亚洲嗰啲嘅 outlet 咧，通常你都会揾到我哋呢啲亚洲人嘅 size， 即系比如细码、中码嗰啲都有嘅。咁我英国都见过，咁英国因为都有去呢啲 outlet 嘅地方，我真系好中意行 outlet 嘅，因为我觉得真系抵好多，尤其是你买啲有牌子嘅嘢。我点解喺香港？如果我唔追款嘅话，香港可能你买一件大牌子嗰啲阿妈咪嗰啲皮褛，讲紧可能要2-3万蚊。OK， 我喺个 outlet 嗰度 2-3千。 咁又唔得， okay. 但係可能7000啊、8000啊， 7000都差好远啦， 都差好远啦， 多一半㗎啦已经。 咁嘅价钱，你又睇嗱， 除非你即系哇 outdated 啦，你呢件旧噶啦，喂，但系即系我觉得呢啲普通一件黑色嘅皮褛，啲款都系咁上下噶啦。 哦，咁我谂个分别好大就咩咧？嗱，我咧好少去行欧莱嘅，因为本身咧我其实对 shopping 兴趣麻麻地嘅啫。 系，你唔中意买平嘢嘛？ 唔系啊，贵嘢我又买唔起咧，最惨系。咁咧，我香港有几间欧莱咧，譬如喺港岛区咧。北角咩城市花园嗰度咧，嗰度唔系有都有两间欧莱咧， 系咩？ 细细间嘅，佢系 我唔知嘅， 有啊有啊，好细城市花园系咪嗰度？嗰条街咧，总之有间三间定一梯咧。 哦，系系系啦，和富道嗰度。 我唔记得条道路名啦。 系啊系啊。 咁咧，我 系 有啲 你有抗拒？ 抗拒，因为点解我入过去买噶？我开头唔知佢欧莱嚟噶。点解我入去睇嘅时候，我发觉都件衫咁大件嘅？即系全部都 size 系 系啦，佢冇譬如我呢啲纤幼嘅中码嘅冇啦，佢全部都 XL 啦，同埋咧佢好得意嘅，佢成个衣架里边咧，譬如话我嗰阵时我记得睇住一件嘅就话唔知咩香港即系运动员加油嗰啲咁样咧，佢成个架都系呢一件，咁我就话哇使唔使成个架都系同一件衫咁样咧？即系话佢唔系真系做到好多款，但佢就好多数量咯，劈晒出嚟，咁跟住我兜咗圈之后咧。即系搵唔到啱嘅嘢，即系搵唔到啱嘅嘢。咁咧，我就即刻连结翻咧以前啲经验咧，就系我好耐中学嗰阵时咧，已经讲紧阴公，就跟阿爸阿妈咧去美国玩嘅时候咧，佢就带我哋川州过省咧，就去到系咪美加边境嚟噶嘛？呢、這个水牛城咧， 系 啦。咁佢有个水牛城嘅欧莱咧，嗰阵时个个都话一定要去咁样。哇，大到咧，咁同埋我印象中行到脚软啦，同埋咧又系。有好多牌子或者嗰啲款式咧，即係自己 好多大牌子， 好多大牌子 係大牌子先又喺呢啲 outlet mall 裏邊，即係呢啲商場裏邊出現嘅。 但係唔知點解我印象咧，佢都係一啲唔係好靚嘅款咯。係啊，你同埋最大分別係咩咧？你熟，即係譬如你會有 啲牌子， 係啦，你有信心咧，就係話。呢件皮褛系啦，系啦，即系你会觉得话呢件皮褛，虽然佢唔系最新款，但系咧，你可能你熟咧， 你 觉得你 觉 得 款式 系啦。咁我去到咧，我唔识咧，我就会好快就话死啦。其实咪勾到爆，冇人要噶啦。即系我嗰喺度买咧，我出到会唔会俾人哋哇咁样嘅？即系我就系冇呢个嗰、那个购物嘅知识去帮助我喺嗰度。 唔系啊，咁但系你好似就算牛仔裤啫嘛，你知噶？ 唔知噶。 你牛仔裤都 佢無端端同我講話，而家唔興窄腳啊，又或者話而家唔興穿窿噶咯。 喂，咁你呢啲聲線冇就真係就好。 所以我唯有信嗰、那個當季潮流推介款咯。 唔係，或者咁樣講啦，款式嘅流行咧，即係大家都即係可能你留意又好，唔留意又好啦嚇。OK， 咁但係你需要有啲款你係著得好睇嘅，咁你咪買嗰啲款咯。 哦，件件都好睇啊，但係 咁你咪件件都買咯。同埋咧，而家啲歐莱真係好好嘅，即係點解咧？佢雖然你個中文叫咩散火場或者集架攤啦，你一聽到覺得哇，係 好驚啊， 好驚啊 ，cheap 嘢好混亂咁。唔係啊，你行啲歐莱。间间铺头基本上都好市正，好整齐，你好容易拣。你入到去成个购物嘅经验咧，你唔会觉得我系嚟买平嘢，但我唔觉得 cheap。点解咧？因为佢唔会好混乱，你要你抄啊，抄。 即系喺个山 山 底 嗰 度， 山顶抄出嚟系啊。你又买到你自己中意嘅嘢，系咪？又价钱嚟讲，真系相对真系比较平一啲。 系 咁何乐而不为呢？ 可能我真系去得少啊。我见啲人，譬如话每次去日本咧，头先阿彭程都碌大只眼话：你去日本冇行欧莱？ 系啊，我觉得好奇怪啊。 好似真系冇，我同我老婆行咗，应该一阵就走咗啦。 不过如果你唔中意买嘢咧，其实系一痛苦嘅经验嚟嘅。因为你要等人行完未啊？ 但如果你咁样讲完之后，我有啲惊啦，我荷包可能下次会失手，系咪真系会咁正咁靓？但你冇见过欧莱里面买钻石戒指？ 都有啲铺头，不过唔多咯，好似 系咯， 系啊， 因为 多咯， 正常。 所以个赤板店嗰个好劲啊！ 你会唔会就想去嗰度买嘢真系？ 我会去睇下咯，系啊，因为买钻石戒指。咁我强记买仲平啲嘛，所以我唔会去强记咯。 但我哋下次可以讲下究竟嗰啲街坊金行啊、金铺嗰啲其实 喂，真系好老实， 一样都系好正嘅。 我真系好老实， 啲款 一样。我真系讲咩，我都好老实咁话俾大家听，我都有去呢啲强记嘅地方去买呢啲钻石戒指啊、啲首饰。因为点解咧？嗱，如果你大家留意一下，每年香港咧年尾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啲钻石购物节。 系 真系咧。是平好多，佢啲款一啲都唔曳，但系价钱咧，我可以讲俾你听，有啲系两三折。 哇，点解咧？ 因为佢 即系过咗款，因为 唔系佢有啲通常咧就系做啲 wholesale 嘅，即系佢系批发嘅。咁但系佢嗰啲啲咩钻石咩购物节嗰啲咧，佢系有啲系有某一。 某嘅日数咧，佢系开放俾公众嘅。 系。 咁但系佢开放俾公众，咪自然都系呢啲咁嘅价钱，系好平噶。即系可能你买嗱，我上次去睇啦。 咦？ 咁 呢啲你老公知唔知噶？哎呀， 我同佢一齐睇噶嘛，老细嚟噶嘛。譬如佢亦嗰啲一。卡先，我上次見到一隻戒指，嗰啲一卡嘅鑽石， 一卡卡咁咯， 即係一卡鑽，我冇買嘅，其實幫我睇嘅啫，即係三萬幾蚊， 哇， 係啦， 咁截咗未㗎？ Ecolor，我唔記得咗Ecolor，我唔記得係 VS One 定 VS Two，OK 嘅， 我係 Visa 喎。 但你買嗰啲有牌子嘅六個爪嘅係 四萬幾蚊 ，Fifany 嗰啲 ，OK 嗰啲起碼一倍價錢都唔止，不過咁佢係有名牌子，個盒又靚啲，感覺又浪漫啲。嗱 ，Fifany 我唔知佢而家幾多錢啦，即係我好多年前有問過，都要六七萬。 哇， 係啦， 佢有冇特賣場㗎？ 冇。 嗱，係咪咧？有啲牌子佢就唔去特賣場。 對唔住啊，佢係一世都唔會有。 咪就係咯，我對你嘅愛係一世都不折噶嘛。 但係都係一樣係六爪嘅鑽石戒指。咁除非你對鑽 個 托係啊，呢個係佢 托咩 個註冊，跟住佢哋註冊咗嘅。 OK OK OK。 咁你睇得出咩？ 係咩邊樣啊？個托托托啊！ 攞錢嚟啦，去買啦，講咁多嘢托。 If I'm not mistaken, dust is clearing everywhere. Memories awaken, my feet on the runway. It's a beautiful day. I look to the sky now. I'm fighting my way, I'm flying. 贵嘢嘅时候，好多时候我都系我自己俾钱嘅。而家好多女性都系自己即系财政独立噶。 OK OK， 系 啊， 欧丽买嘢咪抵啲咯， 系咯。OK， 咁啊，但系你话男女买嘢啦，究竟仲有啲乜嘢分别喺里边咧？咁样吓。 分別都好多嘅。嗱，我諗印象當中，當然你會覺得啲女人中意買嘢啦。咁同埋女人買嘢都可能即係淨係睇個樣啦。咁但係睇個樣又有咩問題咧？ 係，我都係外表協會嘅永遠榮譽會 員。啱啊，但係男人咧，你會覺得佢會睇啲啊，究竟嗰樣嘢嗰件物件啱唔啱用嘅，實唔實用啊？咁跟住先買嘅。 唔係㗎，譬如我買車咧，我會同你講咧，其實我每次買車，我第一時間 睇個樣咯， 我先睇個款式啦，那個顏色啊，各樣咧，我都話我誇張到咧，其實我想咧，我唔試車就直接買㗎啦。因为我觉得反正 大牌子的车它的性能不会渣渣行不到的嘛。 但如果这么啱这么巧 touch 你买好架。 唔系咁，但 有事咧，咁点算？ 咁嗰个就都唔系我可以 check 到啦，俾车房 check 啦。咁我就真系咧，净系见到个款靓啦，又型啦，咁啊去噶啦。 即系价钱都唔需要。 系啊，即 系。哇！你系呢啲咁冲动嘅消费者嚟噶？ 价钱都梗系唔使睇啦，我睇翻我价钱负担范围啊嘛。我老婆唔同喎，你知唔知啊？佢咧真系会研究埋咧嗰个啊，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好笑噶。当我记得系咩嚟嘅咧，买嗰个抽湿机，佢上次叫我帮佢买抽湿机。其实佢系唔想叫我买嘅，佢信我唔过。跟住我就话老婆，你咪咁睇小我，买部抽湿机你觉得我都应付唔到？跟住佢就话咁你去买啦咁样。结果我去到嘅时候咧，花多眼乱啦，我就忍唔住我就话现场有四五部抽湿机，部部都差唔多嘅，请你指示我应该点买。咁跟住佢就同我讲，你影啲相过嚟俾我睇下先啦咁样。咁点知影完啲相佢就话，哥哥你唔影啲对比图，我点知佢有几大部咧？咁然後我就再影啦，成個過程都已經好低能噶啦，因為點解咧？我要將部抽濕機咧抬出嚟咧，將自己你點樣影啲對比物？你話俾我聽， 好難啊！你譬如話條魚咁，你咪擺隻手咯， 係啦，但抽濕機唔得噶嘛，我就 擺隻腳，係 好傻咁樣咧，好傻咁將隻腳擺上，我一間再話俾你聽點玩啦。 係啊，冇錯，咁啊實用啦，咁跟住咧，男人通常睇實用嘅，係啦，或者你買嘢嘅時候咧，咁啊面子，你會唔會為面子而消費咧？ 我頭先咪話歐力嗰啲，我就唔會咯。 你唔會去，因為你覺得平。 係啊， 傻嘅你真 係。 係啊，女人咧，佢就話啦，重視購物嘅心情啦，係啦，仲要展示你個人嘅品味啦，中意俾你啲姊妹們咧平頭品足咧，咁就 OK 嘅，佢中意呢啲嘢嘅。 哦，嗱，所以我頭先講翻啦，嗰部抽濕機點去到最後咧？我老婆就同我讲，佢问咗一个问题，佢话佢嗰个抽湿嗰个格啊，即系倒水嗰个格， 可以装几多水？ 除咗呢个之外，我话好大容量、啊。佢话佢系喺前面定后边嘅？哇！我呢世都冇谂过呢个问题。我话佢喺度啦，咁样咁佢前面定后边拎啊？咁我话睇下先呢部机，哦，佢喺后边嘅，咁点啊？佢话咁咪唔方便咯？ 喺前面拎就方便啲。 我话犀利，我真系买唔到抽湿机。最后呢个任务，我要打道回府嘅。 系， 我话不如你自己嚟啦。我空房都系衰噶啦。果然真系，其实唔系所有女人咧，都系嗰啲咩外表协会啊。我发觉咧，女人咧一去到佢 结咗婚做咗妈妈之后，更加实用性强。 其实又或者当个女人咧，佢真系想买实际嘢嘅时候咧，佢分得好开嘅。佢买奢侈包包，佢就唔系几需要谂嗰啲嘢噶嘛，就靓就得噶啦。但系你要佢转换嗰个频道咧，你要买实用嘢咧。我是真的赞你哋啲女士嘅，大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比男人更加实际嘅，真系得噶，你哋系可以。 但系你唔得嘅， 我唔得啊， 因为男人始终都系睇个样噶嘛，其他实用性嗰啲好少研究嘅。 系啊，我依然都觉得你好靓啊，所以。 你嘅只眼今日真系有事啊！ 系我啱啱滴咗眼药水， 唔知睇得咁清楚啦。 水汪汪的黑眼睛， 翻嚟再讲啊！ 在一起，天空都广阔千里。你一起，再不必碰运气。多少愉快滋味，沉满空气。当中活泼天地，预备鲜花拥抱起，多优美。总可冲得破伤悲，共你一起更懂得爱自己。一起就算失败，再三打气。一起就算失落，仍是可彼此慰藉。 让我心中根基，最后还要别离，唯望再有后会期找到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昨晚至凌晨拘捕十几人，涉嫌分别同多宗爆炸品案件有关。凌晨两点几，防暴警员到大埔广福村调查，期间一个男子被黑布蒙头带走。消息说，多宗涉及怀疑爆炸品的案件由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被捕人士分别涉嫌同年初三在明爱医院急症室南次、一月尾在深圳湾口岸的垃圾桶，以及二月初在东铁罗湖站月台发现怀疑爆炸品的案件有关。澳门扩大来自感染新型肺炎疫情的高风险区名单，入境前14日内到过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日本的人士，今日中午12点起入境之后必须接受6至8小时的医学检查，到星期二中午12点起将会进一步加强措施。入境前14日到过以上国家的人士，入境之后要到指定的地点自费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至于返回澳门前14日到过这些国家的澳门居民，就要在当局认为适当的家居或者指定酒店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目前入境澳门前14日到过南韩、意大利或者伊朗的人士，入境之后都要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美国至尊公主号邮轮将获当局安排停靠加州三藩市奥克兰港，将有需要接受治疗的乘客和船员送院治理。美国海岸防卫队派员登上停靠在三藩市对开海面的至尊公主号，为船上的人做检测，发现45人中有19个船员和2个美国籍的乘客确诊感染新型肺炎。邮轮公司表示，至尊公主号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下午靠岸，预计需要几日被乘客分批落船，当局会将船上的加州居民安排进入州内的联邦政府营运设施进行测试和隔离，非加州居民就获分流至其他地区检疫，而船员就会被安排在船上检疫。南亚度假胜地马尔代夫的古丽都岛两个酒店员工确诊新型肺炎，是当地首次有人染病，当局随即封岛。卫生部门相信，两个酒店员工是被一个已经回国的意大利游客感染，和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要接受14日的隔离。岛上超过1400人亦要接受病毒检测，未知几时可以离开。当局又说，另一个岛有意大利的游客出现病征，已经在岛上采取临时的限制措施。因应意大利疫情严峻，当局今日起禁止所有14日内到过意大利的旅客入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大致系多云，沿岸有雾，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现时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柏宁顿花园。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啦，就系为咗配合紧急水务维修工程，直到听朝嘅凌晨四点，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中慢线咧，亦都系会临时封闭噶。而家车龙咧仍然都系排到过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咯。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仲有最后啦半小时嘅节目，中女宅男沙很大啦，吓豪仔。 冇错，我哋最尾呢半小时，不如讲一啲宅男嘅话题啦， 好啊， 仲要讲一啲比较吓、令到你比较开心嘅话题啦。 嗱、今日三百系啦， 今日三百妇女节，我想问一个问题：任何妇女，佢希唔希望自己有一个永远跟随住佢左右嘅男人？ 永远跟随咗个男人边个先？ 冇错，但系呢个男人唔系佢男朋友，唔系佢老公。 你讲个仔啊？ 系佢个仔。 咁都开心噶个仔。 系咪啊？即系行到边都要跟住你。 啊，咁行咩？成日黐住噶，即系群脚仔咁样。 群脚就群到一个咩地步先可以接受到？ 咁如果锡妈咪咧，陪住妈咪嗰啲 O K 嘅。 系啦，即系去旅行啊嗰啲咁样啦，系啦。 咁做咩？点？ 咁但系如果嗰种群脚仔，我哋以前其实都有讨论过，就话即系。每个地方咧，香港又有，大陆嗰阵时都有啲所谓妈宝啊嘛，即系妈妈的宝宝贝，唔系妈宝蛋糕嗰啲，系啦，即系仲系要黐住阿妈嘅咁样。咁啊，日本又有啦，咁啊，而家佢就有一种咧，香港都有嘅。咁但系香港嗱，我哋最夸张都系嗰啲咧，阿妈代你 send WhatsApp， 然后同老细讲话你唔翻工啦。 系啊，嗰啲都唔少啊。 系啦，又或者可能 send, 识女朋友都带埋阿妈噶， 系啦，把一把关啦。 系啊，入大学第一日又带住阿妈咁样， 嗰 阵时 系啦，大陆有啲综艺嘅双体节目咧，都有一辑就玩到系揾个所谓个外母嚟把关啦，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夸张到一个地步系点样咧？佢话呢一个佢有个名俾佢嘅，叫亲子共依存症啊，即系亲子依赖，即系一齐互相存活嘅一种症状咧。佢就话咁样嘅，30几岁人仲同妈妈一齐冲凉。 哇！ 首先就係有咁嘅事，三十幾歲。 哇哇哦，不敢，日本就 成日都有共用噶嘛，係啦， 又成個家庭一齊沖涼。係 啦，仲有呢種喎。 不過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喎，係咪？咁啊，究竟點樣咧？嗱，第一就你可能話咁樣算啦，呢、這個就即係係咯，佢哋有呢種經驗慣咗嘅。佢話真係嗱，譬如 OK， 我哋先講呢個啦。佢話有一個被譽為話有啲戀母情結，即係咁樣歸類啦，已經嘅一個 佢黐住阿媽又唔一定有戀母情結嘅，係咪啊？ 不過你黐到咁嘅地步喎， 不過黐到一齊沖涼， 係咯，黐到個地步係要沖涼喎。 咁阿爸咧有冇一齊㗎？ 我爸應該就冇啦，我諗。 因为呢个是 family 一家人的事嚟噶嘛，一齐冲凉，净系得个妈同埋个仔，咁个老豆咧，佢冇眼睇我自己冲。 喂，嗱，你自己计条数啦，个妈都卅，唔系个仔都卅几，个妈可以几多岁啊？个老公啊，点会仲想同佢一齐冲啊？ 咁屋企啊嘛 ，family 啊嘛，系咪大家好紧密噶嘛？由细到大都冲到大啦。 同埋仲要调转，我哋不如咧先唔好讲个仔先，正系个老婆啊。你试下，如果已经系你当佢六十岁先算啦，正常啦。六十岁个老公如果仲想话老婆我哋一齐冲凉，我谂我老婆都话你黐线啊。 都唔系嘅。 如果你话嗱，你话如果去旅行。即系一齐浸温泉 O K 嘅， 系咯。 但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冲凉咧， 衰佬做乜嚟？唔系，我觉得你好索嗰种。 索你，我琴日淋嗰啲酒精搓手液，系咪好活络啊？而家咁佢就话，佢就嗰个人嘅背景系点咧？佢一个东大毕业生，即系日本出名嘅大学。咁咧，仲要话咧，东京大学毕业， 东京大学啦， 就东大毕业生咯，佢就简称啊嘛，好熟嘅，同嗰度啲人，东大， 北京大学你 系啦，佢话咧，佢就有好多嘅经历咧，本来就系好靓嘅个履历嗰个背景，但系个问题系咩咧？赚钱唔多，每个月咧得七万 yen 啫， 咁少， 七万 yen 真系好少，你谂下，一万蚊多啲嘅，系啊， 做咩事啊？佢东京大学毕业， 但因为而家可能佢哋揾食艰难咧，可能都系得啲派遣工俾佢做到咁样咧，唔系，七万 yen 冇一万蚊添，阴公，七七四十九得个五千蚊咋，冇一万蚊啊， 冇一 万啊，七万 yen 咋，系啊，咁咧佢就话啦，父母系咁俾零用钱佢，咁所以咧呢个就系其中一种咧，可能佢脱离唔到妈妈嘅原因，而佢话。佢一个礼拜咧就会有一日，当然就唔系日日啦，一日就同妈妈冲凉。 如果佢日日都同阿妈冲，佢真系恋母情意结。不过你话一个礼拜一次，如果惯咗嘅， 系、哦、 都算啦，系。 但系咁佢嗰一日， 我知啊，但系都系怪的。 你谂下，你谂下嗰个对白系讲啲咩咧？ 阿妈， 妈妈，我哋而家一齐冲凉啦，好，你剥衫啦，好，我剥裤，系啦，妈妈，我自己搓翻拣咯，好，咦，阿仔，你要注意卫生，知道。 系啊，好多努力啊嘛，因为背脊。 好多努力、 啊。嗱，我帮你捽背脊，你又帮我捽背脊。哎呀，妈咪好锡你啊！ 咦，阿仔啊，系时候望下你有冇其他问题咯。好啊，妈妈。哦 ，OK， 都正常啦。 喂，你冲凉，你检查，大佬，你唔好当自己医生啊。 唔系嗱，讲下又讲。我之前睇咧， 你仔冲凉就会啫。 我之前睇咧有一个关于唔知咩脊骨。嘅問題嘅一啲文章啊，因為嗰陣時候我扭親條腰咧，我就無意中揾到咧。你知唔知好好笑嘅？佢其中一個咧話，小朋友咧幾時開始咧就會有脊椎移位或者 S 字嘅形嗰個問題咧？青春期之後，點解咧？特別佢話女仔嘅問題嚴重過男仔嘅，點解咧？知唔知點解？ 點解啊？ 佢話原來女仔當你大個咗嘅時候咧，你女仔 發育， 佢好快咧大個咧大成點咧就係、是、唔會再俾父母，唔單止個老豆冇得望啦，媽媽都唔俾望。佢話咧，因為佢唔會仲願意有呢啲咁樣嘅即係 親 密接觸咧。佢話阿媽咧唔能夠咧好快幫佢睇到，咦你條腰原來整親。呢個係醫學報告咁樣寫嘅，我就諗起就係話，其實一個正常好多呢啲即係青少年咧，係好快已經唔想俾阿爸阿媽望自己嘅身㗎嘛。 咁所以你要參加學童保健咯。 係啊，即係你俾醫生望咯。 唔係咁係咯。 係啊，咁而家呢個就係佢嘅大三十幾歲人咧， 三十幾歲， 三十歲 都生生正曬㗎啦。佢青春期咗好耐㗎啦，佢過曬㗎啦。阿妈帮你睇下条腰骨有冇歪啊？ 哦，嘴点解？阿妈咩事啊？唔好咁硬嘅一条腰骨。好啦，嗱呢个一个 case 啊。另一个仲夸张，佢话咧，佢话咧，佢访问嗰个人咧就系、是、佢会妈妈，佢会妈妈带住佢一齐去 风俗场所度体验。冇错，我已经修饰得好好噶啦。 佢妈入得咩？ 哎嗱，呢、這个就真系神奇啦。我啊未入过啦，系啦、 啊，你真系未？ 系啦，我冇带阿妈入过。我冇见过佢写住唔想带妈妈入去噶。 唔系可以带女人入嘅咩？我真系唔知道，我未去过。 可能咧，如果你带普通女人就唔得。可能佢阿妈个阿妈可能话：诶、你好，我要入嚟帮衬。喂，咁但系你个奥巴马咧，佢系帮我俾钱噶。我唔俾，咁你俾我入嚟啊？ 咁我就俾嘅。 啊，咁伯母你入嚟，咁你想做咩先咁样？嗱，吓死你！你话阿妈如果净系坐喺个大厅度等你喺嗰啲秘密房间度完事就算啦。根据咧，佢访问咗其中一个所谓嘅风俗娘咧，佢话冇咁样嘅，佢就带埋个仔嚟，然后咧就同我讲咧就话，小姐，麻烦你啊，我个仔咧从来都冇性经验噶，你可唔可以帮一帮我手啊？咁 OK 嘅，伯母伯母你会唔会？我会喺隔篱睇住，我冇骚扰你。咁佢话个过程里边咧，佢话过程里边点样咧？佢话个妈妈咧不停喺床边咧为儿子加油打气。 哎、你估参加跑步比赛？ 阿仔只脚抬高少少，唔使咁样嘅。我话你听，我你阿 爸当年都系啦系啦系啦，小姐你可唔可以慢少少？我个仔怕丑，我佢唔中意咁样，你信我咧，佢中意睇铁甲人嘅，佢唔要咁。然后佢话咧完成咗啦。终于都完成咗啦，系咪先？咁佢点样做啊？你知唔知啊？佢完成咗赛事之后咧，个妈妈咧揽住个仔喊：你好努力啊，你做得好好啊！然后就对住嗰个小姐讲咧，佢话：你系我儿子嘅恩人啊！嚟，本来一万 yen 咧，譬如我俾多五千 yen， 唔够，俾多一万 yen 小费你。 tips 系啊，唔使咁多。你系我个仔救命恩人啊，因为佢系第一次，你做得好好啊，到先。妈妈 proud of you 啊！ 喂，通常呢啲。死啦！我哋睇嗰啲咩啲電影咧，咪調翻轉嘅，有啲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啲女仔俾人買落，跟住咪要開包嘅，叫所謂啊， 所謂係啊，係咯，即係第一次咁樣咧， 係啦，咁就係個男人係啊，指導同埋個男人係俾好多錢噶嘛，去做呢件事噶嘛。 唔係我嗱，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媽咧，佢有呢種諗法咧。你要我用一个最荒谬嘅角度咧，我都仲能够谂到。 但系冇理由喺度隔篱叫加油。 唔系，努力我都仲谂到，因为咧阿妈咧，即系父母系无微不至噶嘛。我哋成日都话咧，我而家四十几岁人，我阿妈佢可能都仲会好想咧，就话你咪真系病咗，我帮佢煲汤俾你饮嘅。 喂，呢啲我明白啊。 唔系，我系调转，我系觉得个仔点谂啊？ 个仔觉得 个仔 嗱。阿仔 点谂？ 全程冇抗拒过啦。头先我听你嘅形容都 系 咪？因为佢都容许阿妈在场观察。 我怀疑如果个妈唔同佢去，佢唔敢去添啊！即系我哋唔系鼓励你去风俗场所，但我嘅意思就系话咧， 鼓励带你阿妈。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如果你都去到嗰个年纪啦，你喺日本就合法噶嘛。但系我怀疑，如果佢阿妈唔陪佢嘅话咧，呢一位日本嘅男子咧，佢系唔够胆入去啊。 似系，佢系要阿妈陪佢壮佢胆， 壮佢样， 同埋同佢加油。 点啊！但系我代入唔到咧，究竟嗰个心态 系点样？ 系啦，即系。除非我如果要推论咧，就系佢真系由细到大无微不至， 系啊， 即系佢买衫食饭啊，做所有嘢， 生活上所有嘅嘢， 咁可能佢会顺理成章觉得就系、是，咁呢件系人生大事嚟噶噃，我毕业都想我妈嚟睇毕业礼啦。 喂，但系佢冇朋友嘅咩？佢我估好老实讲啊， 朋友陪你去都好啊。 十几岁嗰啲男仔都唔会同阿妈啊、老豆啊黐住一齐去街噶啦，通常都系咪？何况佢三十几岁，咁如果佢身边有好多朋友都有去玩下、消遣下嘅，咁冇理由系唔系朋友陪佢，系个妈陪佢噶。 系啊， 老豆就唔俾佢呢啲名嘅咧。 我谂就系咧，应该佢原来呢个例子仲要唔系孤立噶，佢话咧有好多网友讲咧就话，佢话我有一个男同事啊，已经成年人嚟噶啦。佢有一次咧带女朋友咧就去情趣酒店，佢阿妈一路送到佢宾馆门口嗰度。阿仔系咪呢间啊？我帮你 book 咗 deluxe 啊，系啊，你中意有镜嘅，我帮你 book 埋啦。小姐你好 ，hello， 系啊，我系佢妈妈嚟嘅，你唔使理我嘅，我帮你哋搞好晒房卡噶啦，你哋入去啦。 真系即刻冇晒所有嘅， 唔系我怀疑即系 嘅兴趣啊， 同埋系咪日本嘅女士咧？佢要夹硬都要，即系如果你发现你身边嘅男人系一个孖宝到咁样嘅话咧，你仲同唔同佢拍拖咧？ 就系咯， 即系衰硬喎呢铺， 直情啦，咁群脚呢啲咁私人咁开心 都要喺隔篱参与，真系 系咪 book 房都要阿妈 book？ 咁好怀疑你嘅， 系啊， 即系照顾自己嘅能力啦，真系好老实。 不过我明嘅呢种问题咧，如果你唔 趁早解決咧，譬如我個仔咧，佢間唔時都仲中意咧擒上一齊瞓覺噶嘛。我雖然我問過好多人哋嗰啲父母咧，都話都 OK 嘅，佢而家得個五歲可以俾你一齊瞓嘅。但我諗下咧，如果你唔戒得佢嘅話咧，佢可能真係唔出奇喎。佢如果越嚟越瞓得即係覺得冇問題嘅話咧，咁十歲上唔上嚟瞓啊？咁 你咪唔想嚟瞓咯？ 我想上嚟瞓啊嘛，我想佢落去瞓啊嘛， 咁就系咁简单嘅啫，一系就你，一系就我，系咪啊？ 系啦，跟住就 咁就更加系咁。 咦，咁咪即系嗰啲希腊嗰啲悲剧神话啦，系啦，即系嗰啲啊两父子，哇两代世仇咁样咧，哇！但系我谂你又多一个角度认识下日本咧，原来可以有啲咁夸张。 即系我觉得即系同爸爸唔系爸爸，爸爸同女都系 啦。冇嗱，你好少见到咧个女要个爸爸陪佢去做呢啲嘢，咪认真啊？点解你系？个仔又同阿妈又有啊！你几时会见过就话我爸爸 因为爸爸都系想保护个女嘅。你谂下，如果调翻转头， 个女要同个男人去开宾馆， 系啊，而佢 男人系爸爸系唔会送佢去门口 嘅。而个女系第一次嘅，点会啊？个老豆保护个女都保护唔切啦，啱唔啱啊？ 系，但系去到某个地步嘅。咁點解唔會有一種戀父情義結呢？係個父親都會 咁，個女咪再揾個好似爸爸咁樣嘅男人。係 啦， 但係你呢、這個仔可能都會揾翻一個好似佢媽嘅女人先慣啊！如果 係 咁嘅， 不過真係我諗你頭先講咗個分別，女人就算有戀父狂咧，佢嘅表現咧嘅特徵就唔係話佢要個阿爸跟住佢去所有地方，佢會揾一個似阿爸嘅。但系男人竟然会唔单止揾个似阿妈，佢仲要揾个阿妈嚟。阿妈，你睇佢似唔似你啊？ 咁我一世都揾唔到第二个女人嘅咯，我相信都。 件事真系。 不过阿妈都要学放手啦，老实实。 我放咗手嘅啦，佢入到房我咪由佢咯。 哇！你仲睇？唔系啩？ 在那山里，小子一个，每天翻山坡。去采野果，没有数获，采得几个，有与否都不管，只爱做过。夏季、冬季，轻轻飘过。那远山的山坡变得太多，望去只见高屋交错，那黄色的小子更已是我。从没怪何以的种子怎不结果，从没有忘记当天攀山坡，记不数收获，何须责难为我。收获，何须责问为何？ 唱啦，由佢作曲啦，仲有編曲啊，有盧冠廷嘅《果子》啊， 係啊，嗱，頭先我哋講開即係呢一種所謂對媽媽有一啲過分依戀嘅嗰種嘅感覺咧，依附啦嚇。咁原來咧嗱，真係日劇咧係一個幾好嘅鏡像嚟嘅。佢話原來咧，早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套嘅日劇咧，就叫做《理想母子》，《理想母子》咁咧就俾。當年的社會呢原來就覺得是觸及了一個禁忌話題是什麼呢就是母子戀、啊、因為他的劇情呢就說媽媽呢、就是、單身又結婚結婚又單身呢最後就 一門心思呢就想疊埋心碎就湊好自己的仔於是乎 他就將自己所有的精神、啊、狀態放在兒子他說劇情介紹就兒子也有相同的回報給媽媽就是他人前人後都讚媽媽啦本來讚係好正常嘅，但係咧每次譬如啲人問佢話你最中意嘅理想對象係咩咧，佢話我媽媽，係啦，咁所以佢劇情中間就好多啦，咁但係原來佢話當年咧就曾經引發大家好多討論，就話喂點解會咁嘅，無端講到即係母子戀啊 咁樣， 係啦，話要愛上個媽，甚至乎咧佢話裏邊有一幕咧，竟然咧就話要向媽媽求婚添啊，即係佢裏邊即係唔知佢點解有啲前文後理啦，我而家都冇睇都唔知嘅，咁但係佢話咧呢一啲咁樣。嘅戀母情義結咧，可能就唔係淨係得個惡搞搞笑咯。咁然後可能係 反 映咗 而家個現實嘅狀況。 係啦，咁甚至乎佢話咧，曾經裏邊有一首主題曲咧，即係頭先講嗰個理想母子定啊，有啲叫理想兒子，有啲嘢叫做理想母子咁樣。佢話咧，其中一句歌詞咧，佢就話總係喺人前咧察言觀色觀色的我，即係總係睇人面色嘅我啦。有住咧，净系可以俾你见到嘅一面咁样，即系佢好似从个儿子嘅角度咧，就讲出咗妈妈得你会了解到我一啲咩真面貌咁样啦。咁所以佢话咧，即系睇嚟就触及咗一啲即系日本咧，原来佢哋都 不过佢哋成日都有 遗产有几多咧，真系唔识计。 咁啊，佢哋成日咁多压抑啦，咁样抑压啦，日本嘅社会里边咧，成日都好多呢啲咁样嘅。偏方一啲啦，题材啊，就讲呢啲咩咩咩，可能母子恋特殊性嘅爱嘅一啲系列嘅，无论你系正常嘅剧集啊，又甚至乎系一啲爱情动作片啊，佢都好多呢啲咁样嘅系列嘢噶啦。 都有，咁但系原来佢话一般佢话原来日本社会都有好流行嘅，就系话同妈妈一齐行街啦，饮珍珠奶茶啦，咁样嗰啲咧。佢话呢啲就好轻骑，即系甚至乎你仲觉得话好温馨啊！如果个仔都可以咁样做到嘅话， 呢啲咪就系一念之间或者一线之差咯，啱唔啱啊？ 系啊，行多两步就 系啊， 大件事噶啦。 行翻埋嚟，系啊，下个礼拜。我哋又嚟噶啦！ 三八妇女节，同你妈妈讲声加油就够啦。 好啊， 你最紧要自己都要努力。 努力啊！拜拜。 拜。 好久不见了，你看起来比从前美满。 嗨，后来幸福了吗？算一算年华。过去到现在，多少爱没能留下？ 谁又找到答案？ 谁都曾经满怀期待， 你 后来的 后来怎么去爱？ 有美好有遗憾。 相爱变成相互伤害， 后来更 后来学会承担， 努力爱的 要不回来。我承认我爱的失败， 失败让心更明白， 后来才明白 早遇见最真爱。想起来，心里的悸动只能收藏，说不出 来。又找到答案， 爱，我们。 承认我爱的失败， 失败让心更明白， 后来才明白到遇见 这一天最真的。 经过了这些年，还欠你坦白，说不爱就不爱，骗自己太you、mm-hmm.